好，咁我哋一齐祈祷啦，开始啦。嗯，好，天父咧，求你去帮助我哋，让我哋咧晓得明白点样去读圣经啦，让我哋更加去清楚上帝你嘅计划同埋心意。求主你帮助我哋，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好，咁喺上第一两次里边咧，都教咗大家点样去用一个概念咧去睇个圣经啦，特别即系讲啲三文字嘅方式，希望咧等大家去睇嘅时候咧，容易揾到个重心啊吓。咁啊，咁当然咧睇成個馬可福音咧，其中另當然另外一種正常一般嘅方法，就可以直接用一個敘事嘅方式，即係好似睇故事咁樣，好似你睇小説《天龍八部》咁樣，或者好似你睇戲咁樣，一路咧逐個逐個片段咁。咁其實馬可福音咧就好似一場戲咁樣嘅。嚇，嗰套戲裏邊咧一開始有個主角出現咗，不過主角咧又冇講太多個主角嘅嘢，一路喺個劇情發展裏邊咧，你認識個主角多啲，認識主角多啲，終於你就知道，哇個主角就係救世主啦。其實就有啲咁樣嘅嚇，咁我哋今日咧又試下即係唔用一個結構嘅方式，唔係咁重結構嘅方式，又試下逐個逐個片段咧，一路好似睇電影咁樣，又逐個片段認識下耶穌一路點樣將佢嘅身份咧一路揭露出嚟咁樣。好，咁因為上一次同大家睇咗睇咗第二章啊，不過咧上一次我哋就好匆忙，未必能夠逐個經文去睇啦。咁我哋試下咧今日由第二章開始咧個經文咧去睇。我諗最主要第一章咧，馬可福音就係介紹耶穌啦，介紹起初介紹耶穌啦，介紹耶穌呼召四個門徒啦，跟住就講咗耶穌大約要做啲咩啦。而我哋去到第二章咧，讀馬可福音嘅時候咧，留意就係咩咧？跟住開始咧就講到，哇！耶穌好受歡迎咯，耶穌能夠醫病趕鬼，乜都得咯。咁你諗下，如果你知道有個人能夠醫病趕鬼，你按道理你都覺得哇正喎，呢個人好受歡迎。但係你有冇諗過一個咁受歡迎嘅人物出現嘅時候？就會引嚟一啲人咧唔係好妥佢嘅，係嘛？原來咁嘅喎，即係有啲人即係呢樣又叻，嗰樣又叻，跟住咧又好越嚟越受歡迎咧，有啲人就唔妥啦。特別咩人唔妥咧？本來好受歡迎嘅人，就因為你嘅出現咧，就令到佢唔係好受歡迎，或者咁講，你講嘅嘢同佢有啲嘅對沖啊，又好似同佢講嗰啲嘢唔係好夾啊，甚至乎就咩啊唱反調咧，就嗰啲人就真係好唔妥你噶啦。咁耶穌都係咁，所以我哋去到第二章咧，又睇一睇耶穌點樣面對住呢啲嘅問題，或者咁樣耶穌唱啲咩反調，令到啲人咧就開始越嚟越唔妥去咯。好，咁呢個我將 assume 大家打字大家翻嘅都有睇過經文，我哋有啲 highlight 我哋就去睇啦。第二章咧，我哋有幾個嘅段落嘅，我哋講到第二章十一節開始咧，到第三章六節咧，有五個片段，我哋試下逐個片段去睇啦。第一个片段咧就话过了些日子，耶稣又去到加百农。咁首先呢度咧就帮我哋重温啦。原来耶稣咧早期嘅服事咧都系喺加利利海或者叫加利利湖嗰度，就系上边吓。而且咧加百农系一个成日都提嘅地方吓。加百农咧系耶稣早期嘅时候咧一个据点嚟噶，嗰度咧系好容易安排到地方啦，安排到船只啦，安排到空間咧，俾佢去宣講啊、醫病啊等等，做好多嘢嘅。咁所以咧，呢度話又去翻加百農啦。嚇，今次嘅特別嘅地方就係耶穌去到一間屋裏邊。嚇，留意咧，亦都要講話，耶穌去到間屋裏邊嘅時候咧，就有好多人聚集，多到咩咧？門前都冇地方。嚇，門前都冇空地，就係第二節講啦。咁你想象一下，如果呢個教會哇坐滿人，坐到呢度都冇地方，坐到門前草地都冇地方，哇掂啦！啊，就係咁樣啦。咁啊，喺度話咧，就係佢哋都好想聽耶穌去講道。咁所以咧，你想象下耶穌嘅受歡迎程度咧，係非常之大嘅。我哋話咧，其實喺耶穌嘅年代裏邊咧，佢哋即係叫做會堂啦，即係嗰啲猶太人咧聚集咧，即係好似咁開教會咧，幾多人就可以開到一間類似即係佢哋叫猶太人嘅會堂咧？等於我哋今日教會咧，就其實十個男人以上就開到噶啦。十個以上嘅男人就可以開到一個叫會堂嚇，咁啊，咁你可以想象一下咧，如果耶穌係即係辦會堂嘅話咧，呢度唔夠男人啦，咁悲哀，計埋我啦，係咪？咁嚇，咁啊，講緊就係耶穌嘅吸引咧，係肯定多過一般會堂基本人數十個男人啦。咁所以咧坐到滿曬，仲要坐埋出邊，係肯定係超級受歡迎嘅，係咪？咁呢個超級受歡迎引致到咩咧？甚至乎有啲人都慕名而嚟。呢度特別咧，我哋讀嘅聖經講到就係有一個攤嘅，嚇，即係只腳行唔到嘅，就咩？有一個人將佢抬，有人不將佢抬嚟，就有四個朋友嚇，就將佢抬嚟啦。咁啊，當然呢個經文嘅片段，大家就講緊就係好多人，多人到咧就係 入都入唔到嚟，因為前面都塞滿曬人啊嘛，入唔到嚟，咁點咧？結果就將佢咧搬咗上屋頂，啊，上屋頂即係而家你咪有個人爬上上邊，跟住拆屋頂，拆爛恩福教個屋頂，就將佢吊落嚟。嗱，咁呢個就係呢一個片段裏邊所講噶啦。咁當然你即係我哋嗱，如果你讀聖經有趣啲，就係諗下，你想象一個圖畫，點樣有四個人抬一個人行先？嗱，今日揸車好容易啦，你點樣四個人抬一個人咧？你會點樣抬啊？使唔使示范？系咪 ？Alex 瞓喺度俾人示范抬，两前两后，两前两后点样抬啊？抬去手，抬去脚，定系点啊？即系块布啦，担架啦，系咪啊？好多方法啦，系咪？吓，但系你有冇试过真系抬咧？其实系好重嘅，同埋好唔容易抬嘅。特别古代咧，你而家谂到 set 咗个担架，但系如果你真系纯粹用啲布咧抬佢咧，其实系坠咗落去咧系唔方便嘅。咁你仲要上屋顶喎。你想想而家點樣吊 Alex 上屋頂？你四個人好愛主嘅，好愛 Alex 嘅，為咗 Alex 能夠得到阿牧師嘅醫治，點樣抬佢上屋頂咧？啊，咁當然有一個巧妙，因為佢哋嗰時候嘅屋咧係一層嘅屋啦，好似我哋咁樣一層屋，咁側跟咧都有條樓梯仔咧，係俾佢上去上面，即係你想象好似今日中國人就上去曬下鹹魚啊，即係晾下嘢啊，即係呢啲咁嘅地方啦，嚇。咁但係抬上去都唔容易啊，抬上去仲要拆人屋頂咧，即係你拆人屋頂，我唔係拆自己屋頂喎。嚇，咁你諗下，你都係好過分噶啦，嚇，咁但係當然呢度經文裏邊就講到佢最尾能夠做咗呢樣嘢啦，嚇，不過咧呢個係幫我哋有趣啲去理解誒呢一段聖經，自己讀嘅時候好過癮嘅啫，嚇，即係你諗多啲圖畫，你發現其實真係好得意嘅圖畫。不過我而家希望大家去讀聖經嘅時候讀下嗰個核心，嚇，有趣有趣啦。不過個核心呢一段淨係呢一個片段一至十二節最重要講咩咧？最重要咧就係二章五節開始講起嘅，就係咩咧？就是耶稣见到这班人，即是这四个人加这一个人的信心，加四个人加这个人的信心，就是什么？就对坦了那个话，其实首先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哪一个有信心先？四个有信心，还是一个坦的有信心？五个都有信心，是的。那这个你就问了，问题就是四个人有信心，耶稣医先抬佢嚟啊！第一话个坦嘅话，你四个啊，你记得要帮我做啊！嗱，我最多分啲俾钱你啊！嗱，啊，我俾翻啲居马费你，帮我抬佢嚟啊，定点样啦？吓，咁总之而家啲耶稣就话见到佢哋嘅信心。嗱，咁唔系他，唔系一个人，他们一班人嘅信心咧，话一粒一个人嘅信心，芥菜种咁都咁劲咯。咁而家他们嘅信心仲劲啦。咁啊，耶稣就话咩咧？对个坦哥哥话：小子，你的罪赦了。嗱，呢段圣经里边咧，引嚟咧读马可福音嘅时候就系关键就系呢个啦。耶稣就同坦哥哥人讲话：啊，你嘅罪赦咗。OK， 跟住嗱，再睇啦，第六节话，跟住有几个文士人坐咗喺嗰度。咁你又谂一谂，点解有几个文士喺度咧？系嘛？即系你想象一下，我哋要猜想一下呢个几个人，点解有几个文士咧？因为嗱，文士系咩啊？代表咗经学教师，即系佢好熟圣经嘅人嚟嘅，佢自己都好熟圣经嘅人嚟嘅。咁点解好熟圣经嘅人走嚟耶稣呢间屋仔里边围住居埋入屋，即系混入喺当中去听耶稣讲嘢咧？系嘛？好奇心啦、厌啦，或者佢真系想听多啲都唔定。咁但系你可以想象一下，以佢哋嘅身份咧。其實嚟到咧都唔係普通嘅事件嚟噶啦，得唔得？唔係普通啦嘛，即係你阿媽咁重要。跟住咧，留意呢句係緊要啦。第六節話咩啊？心裏議論，心裏議論話咩咧？呢、这個人即係耶穌咧，點解咁樣講嘢咧？佢講咗啲切望嘅話，除咗神以外，邊個能夠赦罪咧？你有冇讀啲聖經？有冇成日覺得有奇怪噶？有咩奇怪喺度？吓，系嘛？即系坦咗俾人医治，觉得奇怪啦，系咪话赦罪赦免啦？呢个其中一个啦。但系呢度，如果你睇翻留意呢段圣经咧，话咩啊？心里议论，你啊嘛，即系讲紧呢几个文士心里边自己讲嘢，而家竟然讲到浮面，系咪？咁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咧，即系你结咗婚嗰啲就知啦，系咪？即系。你老公夹起条尾，你啲嘢做咩啦？系咪啊？系咪咁样啊？咁佢心里谂啫，个老婆即刻知嘅喎。点解？ 因為你睇穿佢嘛，係咪？咁當然呢度等緊，正正好就表明咗耶穌睇穿咗，可能之後話翻俾啲門徒解釋翻俾佢聽啦。但係你好明顯知道就係呢一個嘅反對派咧，呢啲文士咧係由心裏邊開始有啲唔係好妥耶穌噶啦。咁呢個就係留意呢度咧開始描述嘅時候嗰個圖畫，心裏邊唔妥嘅時候，以至到就指責耶穌就係咩咧？佢講咗啲唔應該講嘅説話。就係咩咧？誰除咗神以外咧，誰能赦罪？所以呢段聖經裏邊咧，我哋讀嘅時候點樣去掌握個最重要咧？個最重要就係咧，跟住佢就問啦。耶穌就心中知道，耶穌嘅心就知道佢嘅心噶咯，點解？耶穌心裏邊知道佢心裏邊嘅議論咧，就話你哋點解咁樣議論咧？就篤穿佢係咪？篤爆佢啦！跟住最重要就話你嘅罪赦咗，定係講起來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好了，问题来了，测验来了，请问你哪一样容易呢？说你的罪赦了，还是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问真的，你自己想想， 你分析一下先，哪一样容易？为什么赦罪容易？看不到的，是不是？看不到的容易，是吗？看不到的容易，因为啊醫治容易啲，點解你反對派啊？你啊，你真係係咪？你講下先。嗯，係嘛？好似醫生咁樣就搞掂啦。嚇，只有得耶穌一個。嗯，係啦。咁所以咧，嗱，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咁邊一樣嘢容易咧？嗱，就真係要睇你用咩角度去諗啦。頭先話咧。從一個如果我從一個醫學角度咁啊，醫痕一定有得睇到，睇到點樣醫啦，係咪？咁啊，但係你話赦唔赦罪咧，其實你睇唔到嘅喎，係咪？但係咁講，就因為睇唔到咧，咁係容易啲定唔容易咧？你明唔明啊？你咁又唔同嘅喎，即係你嗰樣嘢睇到同你容唔容易又唔一樣嘅喎，因為話咩咧？當你話你嘅罪赦免咗，我講呢句嘢好容易，但係我點樣去證明？你的罪赦免呢就很难了。Okay? 即我医你是很难的。不过如果我有办法去证明你是不是医好呢，我是很容易的。你听得明白那个对立位。所以呢你就问了、对那班人来说哪样容易呢？或者这样调转对耶稣来说哪样容易呢？我们又问回转头了。耶稣哪样容易呢？两样都容易，是吧？好意思啫嘛，耶穌乜都得噶，系咪啊 ？OK， 咁如果系兩樣都容易，咁啊，咁耶穌又點解唔一次過講兩樣都講咧？即系正頭先阿廣話，阿廣係呢個阿廣有兩個講，阿Tony啦，阿廣仔，佢話：我嚟醫病嘅啫喎，醫翻我只腳嘅啫喎，點解你話我咩？我嘅罪赦免咧？耶穌咪九唔搭八，係咪？我哋要問一個問題，九唔搭八嘅喎，即係唔拉更喎，講啲嘢，我哋要諗下點解唔拉更咧？为什么耶稣说的不拉更的东西呢？为什么耶稣不直接说我要医脚，那你就医脚咯，是吧？哇，那我就舒服了，散水了，完了医了脚立刻就去跑步咯，是吧？那为什么耶稣又会这样说呢？有没有想想这些问题？你想完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片段是很重要的。最有關，嗯，係啊 ，OK， 咁跟住咧，頭先話有醫生嘅喎，咁醫生醫好你，咁醫生唔識解決罪嘅問題噶嘛，其實係咪啊？咁當然呢句都係重要嘅，即係所以你要知道咧，耶穌點解講呢句説話？點解一開始就對嗰個坦嘅講咧？如果大家係相信同罪有關嘅話咧，耶穌最想解決嘅係咩啊？係罪嘅問題啊嘛！耶穌嚟到係要解決罪嘅問題，耶穌唔係淨係解決我哋只腳行唔行到嘅問題，耶穌都會解決，不過唔係呢個最重要。等於我哋成日都話，信耶穌係咪有飯食噶？有飯食，耶穌都關注你有冇飯食嘅問題。不過耶穌更加重要就係唔係淨係解決你有冇飯食嘅問題，嚇得唔得啊？咁所以咧，耶穌要解決呢個問題，所以咧，對耶穌嚟講咧，兩樣都容易。不過耶穌講一個從人嚟講咧，就係一個最根源嘅問題。最根源問題就係人嘅罪嘅問題，得唔得？咁所以當耶穌講呢個解決罪嘅問題嘅時候，自然咧，即係 身体的病都能够藉着耶稣可以解决的，是吧？而跟住，但系你留意咧，第十节就话咧，但要叫你们知道，我要俾你哋知道，因为点解咧？你哋系唔知道，你听明我？你系唔知道，所以我要叫你知道。因为耶稣讲咗你嘅罪赦免嘅时候，其实你冇办法去证实嘅，系咪啊？我冇办法证实到你嘅罪系赦免咗噶嘛，因为我讲啫嘛，系嘛？你嘅罪赦免咗啦嘅。讲完，跟住我冇医你只脚嘅，咁啊得啦，解决咗你人生嘅问题啦。咁啊，你咪觉得好似好奇怪啦。正正好咧，围住嘅人都好奇怪，甚至乎嗰个啰啰挛嗰班嘅文士，嗰班读圣经好熟嘅人，佢都话搞乜嘢咧？所以耶稣要佢哋清楚知道耶稣系边一个，因为口讲无凭，耶稣就用一啲佢哋理解到嘅方法让佢哋理解。人的罪得到赦免，他们理解不到，或者他们看不到，他们证实不到。但是耶稣用，既然是这样说，我用一个你理解的方法，如果他走到你就觉得他是罪是赦免的话，我就用他走到的方法去证明到给你听他的罪是赦免了。我是用这个方法去证明到耶稣说的东西是真实，行不行？所以最后呢，这个坛就能够拿起那张被就走了，是不是？啊，咁呢个咧就令到耶稣去证明咗佢系唔一样嘅人，所以马可福音咧一路要带出就系耶稣系一个唔系普通嘅人，系佢哋就会问下系边一个咧，跟住啲人嘅反应系咩咧？最尾就系咩啊？众人都惊奇，哇，好奇怪！诶，嗱，呢一个咧又要留意啦。我哋一路话马可福音里边有个特点就系咩啊？其实好多人都知耶稣系边个，但系又其实有好多人都唔知耶稣系边个。哪些人知道耶稣是谁？记得第一章啊，一开始说哪个知道耶稣是谁？圣父、圣子、圣灵，是吧？施洗的时候，还有什么？啲乌鬼，啲邪灵乌鬼，全部都知道耶稣是谁的，是吧？的天使都见证的嘛，但是呢，人是不知道的，在世的人基本上都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这里正正好就是再确认一件事，就是他们还是不太明白耶稣是哪一个。Okay? 好，所以这里就，但是呢你知道就是耶稣是有赦罪的权柄，而这件事呢是得罪了当时的一些的文士法利赛人，一些很熟圣经的人，因为他们讲了这么久他都做不到，现在耶稣做到。他们都不敢乱叫人家罪赦免，而耶稣竟然这么说。咁所以咧，系同佢系對立嘅，或者系做一啲佢哋平常見唔到做嘅嘢。呢個就係喺醫病嘅時候咧，係令到佢哋咧開始有啲攞攞亂攞攞亂，開始有啲要及住耶穌啊，即係留意耶穌啦。好，我哋再睇下一個段落啦。我哋時間關係啊。好啦，另一個段落就係跟住去到十三至十七節，十三至十七節咧裏邊咧呢度就寫住呼召利未。不过我想告诉你，你留心读这段圣经，你就知道这个重点就不是呼召利未的，不过我用了这个标题先。好了，很快地看一看，这里说耶稣又出到海边了，跟着在屋里面又出到海边了，记得吗？经常在屋跟着出到海边，记得吗？我平时讲到都会这样说。跟着众人又来了，跟着耶稣又教训，跟着呢在这个时候耶稣经过的时候，啱啱行紧去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就见到亚纳腓的儿子利未咧坐喺个税关上边，就同佢讲：你嚟跟从我，好熟啦，好简单啦，嚟跟从我啦。佢跟住咧就去跟从咗耶稣啦。咁所以咧，有时我哋好多时候读到呢段圣经咧，就讲啊呢、这个就系呼召，即、就、系、是、呼召利未，好似呼召彼得啊、约翰嗰啲咁样。不过咧呢段圣经嘅重点唔系呢样嘢，因为你睇翻前边咧一章十。六至二十節嗰度咧，就呼召就真係講呼召嘅。OK， 但係呢度淨係話跟從你之後咧，其實後邊嗰個先係重要。後邊嗰度嗌咗利未嚟跟從耶穌之後，嗰、那個利未做咗啲乜嘢咧？先係呢一段聖經嘅核心，就係講緊就係咩咧？就係、是、耶穌去咗利未嗰個屋企裏邊，坐喺度坐席，即係食飯。跟住仲有啲税吏同埋罪人。都跟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吃饭，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的重点就是吃饭，行不行？吃饭， 食飯，食飯啫，聖經點解會係一個重點咧？咁問題就係食飯係咩一回事咧？今日你嚟講食飯係咩一回事咧？食飯咪食飯咯，食飽佢咯，係嘛？但係當時嘅人並不是這樣，就係咩咧？食飯係要揀人同佢食飯嘅。嗱，今日我哋香港咧，香港食飯有咩咧？有大家去過大家樂嗰啲地方未啊？可以咩啊？搭台嘅，即係話唔識嘅坐喺你對面，你食嘢會噴到佢，佢會噴啲嘢埋你度，好怕噶。其實香港食飯搭台，點解？我都唔識你，你仲而家仲要 covid 咁樣，你會惹到我噶，所以嗰時好怕啊啲人。原來咧當時都係嘅，食飯咧唔 friend 嘅唔同你食。同你冇一個關係嘅咧，我唔會同你一齊同台食飯嘅。OK， 得唔得？咁所以咧，同邊個食飯咧，係一個顯出你個身份啦，顯出你同乜嘢人往來係好重要嘅。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日牧師，我即咁舉例啊，我同幾個即係色情行業嘅女士一齊食飯，你都會驚訝。你第二日即刻報告俾 Alex 聽，喂 ，Alex 牧師可能炒得啦，收翻嗰盆花，你明唔明啊？因為你會知道唔得嘅喎，你牧師唔可以同啲即係色情嘅嘢有關係嘅喎。我同佢食飯，但係你會聯繫呢樣嘢嘛？所以咧，原來當時都係咁樣，食飯係一種身份，一種嘅關係嘅象徵。而耶穌就揀咗同咩人食飯咧？就係呢一段經文嘅重點啦。首先佢揀咗呼召咗利未，利未係咩人咧？收税嘅，收税嘅人咧喺當時嚟講就係一啲唔好人嚟嘅。個最主要理由因為通常咧呢啲收税，特別講緊利未咧，就係如果猶太人做收税咧，就更加多冇好人噶啦。個理由就係咩啊？因為猶太人咧就覺得收税嗰啲咧係壓榨同胞嘅，因為通常咧政府要去交20蚊税，咁嗰個咧。幫政府收税嗰個税利咧，就會同市民講：我收你30蚊税。咁佢中間咧就食咗個差價10蚊，就自己袋落袋嘅。所以通常税利咧做收税嘅咧，都係啲人同胞係撇棄佢，即係佢嘅，因為覺得你壓榨同胞嘅錢，仲分咗俾政府之後，自己袋一筆錢落袋咧，係唔好人嚟嘅。咁所以咧就重要啦。呢段聖經講到耶穌呼召一個做收税嘅利未跟從耶穌。咁已經係唔異常啦，係咪？仲要咩咧？同去利未屋企食飯喎，即係話咧一個壞人，一個佢哋眼裏邊嘅衰人，一個欺負同胞嘅人，你竟然去屋企食飯，而且仲招呼埋咩人一齊嚟食飯咧？嗌咗一班罪人，呢班罪人咧就唔係講緊地上犯法嗰啲人，而係啲喺猶太眼裏邊咧犯罪嘅人，即係喺道德律法裏邊咧犯罪嘅人。咁呢個就係問題啦。咁而咁當係咁嘅時候咧，就會咩咧？就會惹到咧冇犯罪嘅人咧，都嗨到啲嘢嘅。你明我意思啊？即係話咧，我哋叫做用一個我哋熟嘅字眼叫不潔、不潔淨、唔乾淨。猶太人嘅諗法就係罪人、税吏係唔乾淨嘅人嚟嘅。唔乾淨嘅人，你同唔乾淨嘅食飯咧，你都嗨到唔乾淨嘅。咁聽得明咯？咁所以咧，佢哋覺得耶穌。本來佢即係佢唔妥耶穌啫，但係佢都覺得耶穌係講聖經都講得幾好啊，係咪？都幾叻啊，又有權柄啦，又好似講到鬼喎，好似好勁喎，大人物嚟嘅喎，竟然同啲唔乾淨嘅一齊，就搞到自己都唔乾淨咧，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得唔得？嚇！咁所以咧，所以後邊就講到一個問題就係第16節就話法利賽人中嘅文士嗰啲嘅聖經學者、聖經研究人員啦，嚇睇見耶穌同罪人同埋税吏一齊食飯嘅時候，就問一個好重要嘅問題：佢同罪，佢係咪同緊税吏同埋罪人一齊食飯？嚇！咁所以咧，你會知道就係法利賽人同文士見到耶穌係覺得唔妥你嘅，你做乜嘢啫？係嘛？你好地地受人歡迎咁咪好地地咯，咪講聖經即係諸如此類咯。但係咧。竟然同佢哋一齐食饭，食饭系一个问题，所以第17節耶稣就话咧，康健嘅人用不着医生，正正常常健康嘅人就唔使医生啦，有病嘅人先要医生。耶稣话我嚟咧，本不是召义人，乃是要召罪人。嗱，咁呢个就系一个对呢段圣经里边带嚟一个好大嘅冲击，就系咩咧？即系其实传紧 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就不妥去咯。即是你说你即算紧就系咩咧？你谂下，而家佢话啲罪人同埋税吏系不洁啊嘛，不洁咪即系唔干净啊嘛。咁即系其实讲紧民事法例出嚟系咩啊？干净啊嘛，我哋系自洁噶嘛，所以咧佢哋好守安息日噶嘛。佢哋用任何嘅方法都令到自己干干净净，合乎上帝嘅要求噶嘛。咁呢班人咪觉得自己做得好干净，其实呢班人正正好觉得佢靠自己可以解决佢嘅人生嘅问题。系咪？咁正正好，耶稣而家就话咩啊？觉得自己好健康嗰啲人咧，就唔需要医生噶啦。你明唔明啊？如果你系健康嗰人，你就明白你系咪串紧我？你系咪话紧我啊？其实就系咁样啦。你哋又唔使医生噶啦，即系其实佢哋会听得出个意思。但系耶稣话：有病嘅人就是用得着，有需要嘅人就用得着。而呢班人而家同我一齐食饭嗰班人，就系有需要嘅人。呢班人系罪人。不过我来到就是为了帮这班人，我来到不是帮那班自以为义的人，那就是说你咯，你明白吗？所以呢你想象一下呢，不太强的了整件事。那你就明白到呢，那个剧情里面呢发展就由第一件事心里面啰啰被耶稣督爆了，现在他们又见到耶稣做这些事，耶稣的人又再啰啰乱，跟着去到第三个段落。我哋上次睇咗噶啦，咁好快咁讲就系禁食，就系、是、你要唔要禁食？就系咩？头先话到最紧要守规矩，最紧要做足所有规矩，就令到自己干净洁净，上帝眼里边系合乎标准。咁所以佢好介意喺禁食嘅日子系咪禁食，即系上帝嘅法例里边话要禁食。如果民事法例出人跟足禁食，佢哋咪啱规矩咯。但系而家耶稣佢哋话耶稣嘅门徒咧。就是不禁食，那你就不合規矩了，是吧？那你又不妥去咯，是吧？那當然耶穌就解釋，因為這個新時代的開始，上一次講了，那我就不講了。那我接著再想跳到23節了。23節裡面呢，留意了，我們說這個段落呢，就叫什麼呢？是安息的什麼？雜麥穗。在安息的雜麥穗裡面的時候呢，一方面回應了一個安息日的問題，但同時間留意咧，呢一個雜物水嘅事件咧，其實係一個食嘢嘅問題。記得啊？頭先我哋講緊同罪人食嘢係一個食嘢嘅問題，食嘢裏邊反映出潔淨不潔淨。同樣咧，而家呢個段落就係講緊都係食嘢嘅問題，就講緊就係邊一個係呢個主人。咁所以咧，好快就所以第23節一開始就話咧。耶穌喺安息日裏邊又經過啦，跟住咧就佢啲門徒咧就集咗啲麥穗。集咗墨水出現嘅問題就係咩咧？集墨水個動作就係翻工嘅動作，得唔得？對於佢哋嚟講咧，安息日咧，唔好安息日，即係猶太人咧有幾多個幾多條規矩嘅咧？知唔知有幾多條規矩啊？幾多？360，幾多？一百六，六百幾？613，即系犹太人咧，按住摩西五经里边咧衍生出嚟嘅规矩咧，系有613条。所以咧，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咧系好自豪噶，因为613条我冇一条犯。哇！你谂下，我要几咁严格我嘅生命咧，我先能够613条唔犯咧。而其中咧，关于安息日咧都有十几廿条，系咪？咁我呢個我都唔記得咗幾多條啦。咁總之關於安息日裏邊就好多嘢都唔俾做噶，所以咧 ，Tony 咧嚟緊去以色列咧就慘啦。點解啊？因為喺以色列嘅酒店裏邊係嘛？唔係去做啊？酒店裏邊如果安息日係唔可以撳 lift 噶嘛？因為安息日撳 lift 咧係一個工作嘅表現，所以其中一種我唔知係咪間間酒店都一樣啦。其中做法就係層層停。哇！唔係玩層層跌，話係層層停。你想去13樓，你停足13層先去到你嗰間。但你想登個 lift 落嚟13樓落嚟嘅時候，你都真係先嚟到呢度。你明唔明啊？同埋你行路唔可以行某個距離嘅，行過咗又唔得嘅。所以咧，猶太係好嚴格守613條。所以咧，撳 lift 唔得。以前撳 lift 啫，而家即係耶穌年代冇撳 lift 噶嘛。摘墨水，執一粒墨水嚟食咧，係工作即係摘取食物去 生產一個食物的過程是不得的。咁所以咧就咩啊？講緊就係而家門徒做呢樣嘢，門徒做呢樣嘢，咁就當然繼續引起唔妥啦。你點教你啲僆噶？你點樣教你啲細噶？係咪？即係一日啊，即係把風吹邊瀨咗嘢，佢咁講，係咪？跟住啲人就話唔係鬧話你嘅喎，你個石牧師點教你噶？你明唔明？入我數喎，你明唔明啊？嚇就係咁啦。咁而家就咩咧？就話喂，耶穌，你嗰啲門徒咁樣噶，點解做緊啲唔應該做嘅嘢咧？啊！於是耶穌話俾聽：，喂，當日大衛都喺一個緊急嘅情況之下擲咗墨水。跟住耶穌就話咧：，重要嘅就係點解要安息嘅咧？安息係為人設立嘅，人就唔係為安息日設立嘅。所以咧，你要搞清楚，我哋做唔做一樣嘢咧，唔係好似你哋有即係民事咁樣樣死守規矩，乜都唔做，罔顧人命。耶穌正正好話就係人係先係最重要嘅本體。真的就正如教会最重要就是什么教会里面的人。即正所谓这间教会倒了一日打风没了不紧要的去阿力叔家够大是不是那就可以了。所以不喜欢最重要有人是不 是教会都是这样一个在神的眼里面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就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这个最重要。但跟着就讲出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人子就是安息的主，那哪一个有权柄去定立安息日呢？哪一个有权柄去确立安息日的所有的事呢？即是哪一个有权柄去定下了这班民事法例出来讲过613条 work 定不 work 接受定不接受呢？其实最后是有个主做最后决定，他可以修改得的嘛，是吧？但现在这班人就为了守这613就罔顾人的需要，有得你饿死，是吧？可以这样的，那这个是一个问题。耶穌正正好講緊你哋嗰啲教法咧，係好有問題嘅。聽得明我？耶穌正正講出就係、是、原來好多時候嗰啲民事法利賽人做好多嘅教導咧，都係好有問題。那個問題唔係在於舊約聖經有問題，而係在於佢哋將舊約聖經顯化成為咗一種死守嘅規條，而啲規條咧係將人綁死，唔係俾人自由。聖經話俾我哋聽咧，我哋要喺信耶穌嘅人咧係有真自由。但是今天有些人信耶稣信到就是没有自由，这个是跟信仰是违反的。但是当然你要搞清楚怎样叫真自由和没有自由先，如果不是你就乱这么来就叫滥用自由。所以呢这里正正好我想给你知道，就是原来跟着讲的第二章都是讲耶稣跟那些人很多冲突。原来你即星期日即主日或者叫安息日可不可以吃一些东西都有冲突。去到最后呢，就是最后一个段落就是讲要我跳埋，因为我哋仲有两个重要嘅今日要讨论嘅。好，最后就是安息日能治病啦。头先都讲到就是安息日有咩都唔做得噶嘛。如果有人病呢，都唔应该医佢嘅，因为医人呢系翻工，医人系工作，咁所以呢安息日系唔应该医人。而我哋留意就系第二节，佢话咩啊？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病定不医病，为什么要夹住耶稣呢？意思是要控告耶稣。你看得到呢，由最初心里面咕噜咕噜咕噜，有班人咕噜咕噜，到现在有班人呢要夹住他，一路看住他，很留心，即是秘密警察这样监察住他，看看何时有些把柄就控告耶稣。咁所以你谂下，众人系咩人呢？众人系咩人咧？睇翻第六节你就知啦。法利赛人出去就同希律一党嘅人商议点样除灭耶稣。所以咧呢、这个段落里边，其实最主要就讲紧嗰种张力咧，一路拉紧啦。嗰种对立面咧系越嚟越明显。咁所以当然最尾就系都讲紧就系耶稣就医好嗰个人啦，系咪？咁呢度我唔详细讲啦。咁但系你要知道就系嗰、那个二章一節到三章十二節就正正好講緊，就係一路呢班人咧係一路越嚟越唔妥耶穌，唔妥到一個地步咧，喺第三章六節裏邊咧係講緊就係佢哋要出去，夾完之後記低咗啦，出去就咩啊？揾同黨，嗰啲同黨係咩咧？叫希律一黨嘅人，嚇希律一黨嘅人屬於希律嗰邊啦，嚇咁啊商議點樣可以除滅耶穌。你再留心一下呢一句説話裏邊，其實好有意思嘅。今日咩日子啊？唔係講今日，呢度嘅今日係咩日子啊？ 安息日嘛，安息日最紧要系咩啊？咩都唔做，乜都唔做，系咪？系咪咁样咧？或者咁样？耶稣里面讲紧咩啊？安息日最重要系咩啊？系人啊嘛，系咪？你我哋话过，安息日唔系为咗安息日而设立，唔系为咗安息日而设立人噶嘛，系为咗人而设立安息日噶嘛。咁所以人系最重要噶嘛。咁人命系咪最重要啊？咁所以耶稣喺安息日里边唔可以医人嘅日子，佢都医人啊嘛。因为耶稣认定咗人系最重要噶嘛，安息日系人系最重要噶嘛，真系系咪肯定啦嘛？系咯，安息日人系最重要啊嘛，即系上帝系因为重视人喺个安息日里边同佢建立关系啊嘛。OK， 但系留意法利赛人同文士出人，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呢啲人系咪应该最熟圣经啊嘛？最知道上帝要求啊嘛，最知道上帝心意啊嘛，佢哋知唔知道人系好重要啊？佢哋系咪知道要守安息日啊？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啊？不可以工作啦，是不是？不可以做很多事啦，可不可以杀人？安息日可不可以杀人？更加不可以，完全偏离太远。安息日要重视人，更加不会杀人。但现在他们在安息日做什么啊？在安息日想着怎样杀人、啊、你明白这个问题啊？即是你回到 教会里面的时候，崇拜的时候，哇，一会我怼冧谁？你明白我依家我用车队冧佢，定用刀队冧佢好啲咧？定系揸 AK 几多几多咧？即系你谂下，唔系好协调嘅个状况，就系、是、你去到最圣洁嘅地方，去到最圣洁嘅日子，系谂紧点样杀死一个人，要除灭一个人。咁你明白咧？即系嗰班人对耶稣有几恨咧？但系嗰个恨嘅原因系咩啫？就因为他们搞错了个人生的焦点，人生的焦点就是守六一三。人生的焦点本来你是开始焦点是爱上帝，爱上帝开始的嘛，因为你要爱上帝，我要做这样做那样做那样爱上帝，做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做为了要做这些事，我不理上帝，上帝叫你爱人嘛，爱人如己嘛，是吧？两条界命，是吧？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余爱人己，爱嘛，搞到就是为了要守这些的规矩，就忘记了爱是最重要的，是很可怕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很重要今天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回教会，回到一个地步，就是牧师说、啊、你们就不可以就是现在不知道，就可能不可以就是我们香港都经常这样说，不过我觉得都有些空间讨论的，就是不可以吃烟，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吃烟，不过其实吃烟就圣经没有说可不可以吃烟的。又咁又我嗱，即系我自己立场啊，即系食烟本身唔系定义一个好坏嘅关键嚟嘅，得唔明我意思啊？只不过系我哋以前嘅年代食烟系坏人，所以我哋定性食烟唔好，咁我哋唔可以用呢种概念谂。当然食烟对身体唔好，咁你搞清楚，唔系信耶稣唔可以食烟，而系我哋要爱惜身体，所以我唔食烟。嗰、那个原因系要搞清楚，系咪？有啲人话啊，跟住咧佢又唔知点样吸毒啊，乜乜乜啊，即系好多嘢啊，即系。我哋会揾咗好多理由，我哋唔做呢样唔做嗰样啊，跟住就可以表明咗我哋点样认真信耶稣。但系认真信耶稣就系用爱嘅表现行出嚟啊嘛，唔系守规矩嘛，系咪？我净系红绿灯，绿灯我先开车嘅，我坚持绿灯先开车嘅。咁呢个坚持系正确嘅。不过如果你赶住救人嘅时候，可能红灯都要冲下噶嘛，系咪？我今朝冲咗红灯，认罪悔改先。但我唔知啊，嗰盏灯系咁闪下红灯，我后边架车逼我行，我明明见到红灯，系嘛？嗰个系点样噶？ 你闪紧嗰时 咧，即系话你补车。哦，哦，系啊。今日 OK， 我收翻我嘅认罪悔改啦。唔系，我今朝就我谂紧应唔应该过咧？系我停咗噶，停咗我就一路停咗唔行，后边架车系咁逼我。跟住我覺得我帶住一家四口，我衝唔衝過去咧？我見到真係冇車嘅，咁啊衝完之後我就喺度悔改，喂，我咪做錯嘢，有冇俾人影相咧？係咪？即係我哋守呢啲大問題，最重要嘅就係安全嘛，即係要生命啊嘛，係咪？要搞清楚喎，唔係為咗守紅綠燈而守紅綠燈喎。如果唔係咧，你好重要嘅嘢會 miss 咗。係人生裏邊咧，我哋都有時都係咁嘅，搞咗啲好唔拉更嘅嘢。呢度咧就正正好挑戰我哋。神粹想我哋系啲咩咧？吓，咁呢个咧值得大家去思考。好，咁我时间关系，我哋跳到今日咧，我仲要去要思考嘅，第去到3章13节啦。系啦，就原本 全部要看的部分啦。咁啊，因為我希望今天都講到第三章啦，就係、是、第三章裏邊咧，去到第六章六節咧，其實有幾個段落啦，包括咗就係耶穌真係呼召十二門徒啦，講緊啊個重點係講呼召嘅，跟住耶穌對耶穌嘅誤解同埋指控咧，有啲人對耶穌有啲誤解喎，指出一啲問題喎，跟住咧就講到天國嘅比喻，我哋話咧。馬太、馬可福音、路加咧都好多耶穌嘅比喻嘅，咁呢度咧有成章咧，差唔多咧就解釋耶穌嘅比喻咧有幾重要。咁啊，跟住咧就講緊耶穌喺加利利海邊兩岸咧顯出佢嘅權柄，跟住咧拿撒人厭棄耶穌。咁我哋之後稍後都會再思考。咁啊，先睇咗呢個三章十三至十九節先。呢段聖經咧，大家都可能好熟噶啦，不過咧，我哋又俾大家有啲空間思考下啦。咁就話咧，十三節話耶穌上咗山之後咧。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呢，就在那裡呢就怎樣設立了十二個人，要常和自己同在和差遣他們傳道，和並給他們的權柄趕鬼。那這個片段大家知道說什麼，就是選十二門徒嘛。好了，唉，有人提我要給你一些互動問題了。好了，問一問，如果給你，你是耶穌，你上了山了，你經過整晚祈禱了，那你会揀啲咩人做你的门徒呢？揀罪人，点解呢？拯救佢哋，下期揀罪人，咁基本上全世界都系罪人噶啦，咁即系点样再揀呢？嗱，因为你知道头先话耶稣出嚟讲喺间房里边都坐满晒，出边都坐满晒啊嘛，咁一定好多人围住耶稣，跟住耶稣走噶啦，咁点样决定揀边十二个呢？嗱，你谂一谂。用咩原則揀？如果俾你係耶穌，你用咩原則揀？好重要喎！你諗一個問題。嗱，你再諗多少少就係耶穌咧，係如果你睇翻其他福音書咧，就係講耶穌咧喺山上邊祈禱完，好認真祈禱完，就先至出嚟咧揀呢十二個嘅。係啦，咁揀邊十二個？你會點揀？或者你唔好睇。呢十二個人邊十二個人啦？如果俾你，你會點揀？用咩原則揀？咁一定係全部罪人啦。咁全部人都起碼會跟耶穌噶啦，即係都喺圍住耶穌嗰堆人裏邊揀啊嘛，十二個。有挑戰性嘅，係個人有挑戰性定係揀完佢之後，我對自己會有挑戰性？即係揀完佢之後要訓練我嘅耐性嘅，係嗰啲咁樣。點揀咧？阿廣哥，你點揀？有誠信的，即是誠信的意思，即是不會講大話的，順服你的，聽你說的。 OK， 好，真性情的。怎樣叫真性情呢？即是他講粗口罵你，真算真性情？真性情都 OK 的，是你都接受到的，大家認識，大家試試做。他可以有不同性格，最重要夠真，最重要夠真。所以一定要你咁，你要定性清楚咩叫真啦？点样叫真呢？愿意跟随耶稣嘅就系真啦，定系因为你自己定义就系拣嘅吓，就同佢冇关嘅系咪？因为顺服嘅心要跟随自己。OK， 好，合神心意嘅。是 OK， 要顺服的，要悔改的，醒少少的。哇，这个高难度，要醒少少，话头醒尾的。OK， 好，这个就是重要问题了，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怎样选的呢？因为呢，事实上呢，你知道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呢，事实上呢，其实应该是不能够符合你们的条件的。其实刚才你说的那堆东西，你要选忠心的嘛，是吧？结果有个就是怎样出卖的嘛，是吧？你要选真的，即有些都假假的，即你或者这么说，有些人要选怎样好听话的，其实有些人即他都不太信得过你的，即你会困我的，他问多马嘛，喂，耶稣你有没有骗我先？我都 check 一 check 你有冇呃我，系咪 fact check 咗先至应你机啊嘛，系咪？系嘛？仲有咩啊？ 有啲仲要咩？有唔同嘅黨派嘅，其實你有冇感覺？即係喺美國好緊要噶嘛？咩民主同埋共和兩個黨係嘛？即係兩邊係企唔埋攣噶嘛？係咪？哇！咁你諗下，喺耶穌裏邊都有幾黨嘅喎？即係特別我哋知，你知道香港呢幾年裏邊成日都講緊兩隻顏色嘅鬥爭啊嘛？係咪？其實喺耶穌嘅身邊裏邊，十二門徒咩色都有啊！其實係咪？你諗下諗下，粉鋭黨嘅西門係咩啊？粉鋭黨嘅西門，即係要推翻政府嗰啲嚟嘅，即係黃毓民嗰啲咁樣嘅，你明唔明啊？粉鋭黨啊，即係搞專搞事喺度，即係對抗政府嘅喎。但係咩啊？有打政府工嘅馬太咯，係嘛？翻開政府工嘅喎，喂，要而家打政府工要宣誓喎，香港係嘛？你唔宣誓，佢提早你退休喎。唔知你有冇知唔知道嚇？即係未退休嘅話，你唔宣誓，即係你信唔過啦，信唔過你對政府有懷疑啦，咁你就退休啦。即係會咁樣嘅喎，即係有政府工嘅，有反政府嘅走埋一齊喎。即係好多嘢問嗰個多馬又喺度喎，跟住咧冇腦嘅就係彼得啊嘛，彼得就咩啊？乜嘢都第一時間應機，但係始終答錯問題嗰個嘛。啊，咁頭先你今日聽崇拜講到，你記得彼得答啱咗問題噶嘛？係咪啊？即係你係邊個？你就係基督嘛？我下個禮拜話俾你聽，唔係佢答錯咗。嚇，呢個從馬可福音佢講嘅。咁你就知道。彼得咧係答啱一啲嘢，不過佢又唔係準確地答啱一啲嘢嘅。其實佢常常都係咁，係咪？咁你就知道咧。所以咧，即係值得去思考就係、究竟耶穌點樣去揀門徒咩原則咧？我都唔能夠話到俾你聽係咩原則。不過值得我哋去諗就係、是，起碼唔係我哋咁樣諗，要讀書叻啊，成績好啊，即係有地位啊，有錢啊，起碼呢堆唔係。或者咁講，耶穌裏邊中間嗰班人咧，其實係好垃圾，乜都有嘅。而正正好表明咗神愛咩啊？世人係咪？神愛咩人都愛，每一個人神都願意俾機會佢，係咪？啊，都會咁嘅喎。啊，甚至乎即係你留意咧，馬太頭先我話做咩職業啊？馬太即係頭先個利未啊，做咩啊？做税吏啊嘛，收税啊嘛。但係你留心。他們這班人一起出 trip 的時候，公幹的時候，即是去周遊列國的時候，不是他負責管錢的，你明白嗎？稅吏，即是做 auditor， 那我當然找他計數最好，但是管錢那個是猶大來的，即是你想想，即是大家爭做管錢可能都有些衝突的，其實你又記得我再上一次講到就是，爭坐在耶穌的左邊還是右邊呢？是吧？雅各同埋約翰嘛，跟住咧，跟住彼得又話佢有要點啊，跟住咩啊？其他啲門徒就同佢鬧交噶嘛，即係好鬧交嘅。其實你諗下啲嗰啲關係，不過重要咧就係聖經裏面話俾我哋聽，呢度話咧，耶穌係隨自己嘅意思叫人嚟，隨自己嘅意思叫人嚟咧。原文裏邊咧，其實個翻譯就係把他所要的人召來。就將佢所要嘅人招嚟，或許佢唔係擁有啲咩特別嘅才能，冇咩特別嘅身份，冇咩特別嘅背景，冇咩家底。不過耶穌話呢個係佢所要嘅人。如果按翻頭先，即係阿 Wesley 都提到就係我哋耶穌話咩啊？我嚟就係要召罪人啊嘛，嚇嚇。咁罪人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關係，願意承認自己係罪人而跟從主嘅，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嚟噶啦。嚇，起碼民事法例賽人耶穌冇召啦，因為召唔到啊，唔會應機啊。嚇，所以今日如果我哋能夠回應上帝、應上帝機咧，咁就你已經係可以被上帝呼召嘅一個好重要嘅條件。所以咧，今日我哋做唔到十二門徒，冇呢個特別嘅名啫，但我哋都係耶穌嘅門徒。所以我哋咧，其實都係耶穌所要嘅人。所以咧，我哋要珍惜下，我哋係耶穌所要嘅人。咁你作為耶穌所要嘅人，你有啲咩要做咧？有兩點嚇。第一點咧就係呢度耶穌好清楚話，佢召人嘅目的有兩個。第一個係要佢哋常和自己同在，常常都喺耶穌嗰度。第二個咧要差佢哋出去傳道同埋。俾權柄佢哋趕鬼，你留意呢度咧，我嘗試去用兩個嘅概念去表達，就係一個就係罪，一個就係善。罪同埋善，呢個好重要嘅就係 教会是一个什么群体呢？教会是一个一班基督徒相聚的群体，那我们会走在一起，是吧？但是教会如果聚在一起，不断都是长期聚在一起，不散出去呢，没用的。你搞清楚，即是说呢，如果我们好聚了很多人来信耶稣，个个躲在那里，每天都在24小时在那里，相亲相爱，你都没有机会去实践爱你啲唔中意嘅人，咁你训练唔到自己，同埋你谂下，过多相亲相爱，边有个人传福音啫？因为你我传亲嗰啲都系全部弟兄姊妹嚟噶嘛，冇得俾你传噶啦嘛，系咪？所以到咧，正如我讲咗两个好重要嘅地方，就系我哋被耶稣呼召嘅人咧，有两个好重要嘅向度咧，系我哋要思考嘅。第一个就系我哋点样让到我哋自己常同耶稣同在，点样常常喺耶稣里边？约翰福音十五章就好清楚咁讲啊，即系你是葡萄树，我即系我枝枝，即系我是枝枝，你是葡萄树啦。即系讲唔系，你咪是枝枝，我是葡萄树，耶稣我是葡萄树啦。讲一样就系点样常喺耶稣里边咧？因为基督徒嘅生命就其实需要思考呢个问题啦。但系另外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我哋系被差遣出去嘅。如果我哋信耶稣嘅人系唔愿意被耶稣差遣出去传道，话俾人听耶稣有几好。我们不能够用上帝的权柄去实践上帝给我们的吩咐，你其实是做不到一个上帝要我们的目的的。所以呢，我经常都说我们最后那个祝福的诗歌呢，祝福那个字呢，其实就是差遣的字。我们经常都有些误会，回到教会里面，哇，牧师最后祝福了，即是什么？我带些福气 带走回家了。我们经常都这样想，祝福就是牧师讲嗰啲劲啲嘅，牧师就祝福完你带啲福气翻屋企啦。其实就搞错咗啦。其实祝福就系咩啊？带啲牧师俾你嘅训练啊、鼓励啊，你去被差遣出去，将呢份福气带俾身边嘅人。你带晒啲福气有咩用啫？你带唔晒啊嘛？你明唔明啊？你记得我哋个福杯系咩噶？满日噶嘛？我哋个福杯已经满写咯，满写到一个咩啊？冇地方装啊，弟兄姊妹。冇地方装点啊？分啲俾人得唔得先？福杯满日啊嘛，日出去啊嘛，所以我哋嘅信仰被差遣就系咩啊？我哋喺度蒙福啦，已经呢个嘅钟头蒙福，经历上帝充充满满教导我哋，改变我哋，陶造我哋，我哋要走出去祝福身边嘅人。所以差遣咧或者祝福咧，其实同一个意思就系呢个意味。所以今日咧留意咧，耶稣呼召门徒咧系一个差遣嘅意味啊。咁所以呢个就留意啦。咁所以我再簡單啲去特別提翻嗰個注意嘅地方，就係所以咧喺馬可福音三章二十節之後，嗱十九節喺度，二十節之後去到六章六節咧，其實就係講耶穌就點樣話俾啲門徒聽，點樣常與佢同在。耶穌就同佢哋有三年幾親密嘅關係，我哋叫門徒訓練嚇，讓佢哋咧常常跟住耶穌學下點樣做耶穌嘅門徒。訓練完之後就咩啊？六章七節就差遣佢哋出去實踐，試下做唔做到，唔係好成功啦，係咪？有啲時間，但係啲時間又好成功啦，係咪？但係佢哋不斷去做嘅時候，就做緊耶穌要佢哋做嘅嘢，係重要過佢哋做得成唔成功。明個分別啊？你做唔做耶穌吩咐你嘅嘢，同你做得成唔成功係兩個問題。你肯做咧，耶穌就歡喜啦；成唔成功咧，唔關你事。因为成唔成功咧，系上帝喺当中想有啲咩做。咁如果你将来有机会上我教你价值观重整，你会明白耶稣系唔成功嘅。如果讲要人传福音，有啲人拒绝耶稣嘅，但系反而啲门徒传福音咧，啲人跟门徒嘅，系咪？咁系咪代表耶稣唔成功啊？唔系啊嘛，系咪？咁所以咧，呢个好重要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其中一个我哋值得思考就系教会咧都要谂下咩系门徒训练啦。怎样常与耶稣同在呢？我们有没有被自己去被训练到成为可以装备好的门徒，我们准备被差遣出去呢？这个就是我们教会里面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够准备好被去差遣。这个就是这样。好，十二门徒就讲到这里，好，最后讲到一个，讲到这个段落，就是二十至到三十五节，二十到三十五节里面就跟着讲到耶稣被误解啊！头先我哋话边个知道耶稣系边个？魔鬼啊、邪灵啊，系咪天使啊、圣父、圣子、圣灵，全部呢啲啊，全部都知耶稣系边个？但系咩人唔知咧？原来有一啲人就系最近耶稣嘅人，可能系最唔知嘅人。 好，这个段落就是说什么呢？哪一个人对耶稣有误解呢？就是第二十节讲耶稣的亲属，二十至二十一节耶稣的亲属，跟着二十二至三十节就是鬼王赶鬼，跟着去到第三十一至三十五节就是讲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所以如果你记得我们那种结构就是什么？耶稣的亲属和耶稣的亲属，母亲和弟兄亲属，对中间夹住就是讲鬼王赶鬼，这个就是那份三文治。这份三文治一起吃你就知道那种味道了。这里说耶稣能够医好奇难杂症之后，用权柄去教训人，大家都知道耶稣是有些料到的，有权柄的了，很多人都来找耶稣了。但是正好因为耶稣很多人找耶稣的时候，跟着就引致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耶稣是哪一个这么有能力呢？哪一个这么有能力呢？人问这个问题了。而中间呢这个段落，人就解答人以为耶稣是哪一个，人说耶稣是哪一个，当他们这样说这个他们以为的答案的时候呢，原来是答错了。正正好很多人都误解了耶稣是哪一个。所以今早杨牧师都讲到就是耶稣是哪一个呢？下个礼拜我又会跟大家讲耶稣是哪一个呢，我们就思考一下。但是无论怎样都好，二十二一节里面讲的重点就是什么呢？他的家人认为耶稣是什么呢？癫了。癫了。耶稣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耶稣癫了。就是这样。那怎样癫呢？其中一种的一间经文的演绎就是什么？就是疯狂嘛。叫什么狂呢？就是工作狂。那你现在知道耶稣是工作狂。那文士呢在第二十二至三十节觉得耶稣都是癫癫地，不过那癫是什么呢？被鬼上身。记得不记得？两种的相类似的地方都是癫癫地这样的。很疯狂的，这个就是相似的表现。但正正好这种癫癫地的表现，耶稣为上帝的疯狂的表现呢，人就误解了。我们看一看重点。好，这里讲到二十节，就说耶稣进了一个屋里面，又入一间屋了，跟着又有很多人聚集了，又是这样。跟着呢耶稣望到什么？连饭都吃不到。饭都吃不到，你试过啦，做嘢是吗？我哋咪就係工作狂咯，飯都食唔到，食到咩個地？跟住結果咧，呢度話咧，耶穌做到咁瘋狂嘅時候咧，有一節話耶穌嘅親屬啲親戚聽到就咩啊？佢要出嚟去拉住佢，因為咧佢哋話佢癲咗啦。所以咧，原來咧有好多嘅耶穌嘅親戚咧都知道耶穌哇亂嚟啦，開始咁嘅覺得佢亂嚟，跟住咧就希望咧要去拉住耶穌。咁所以去到咧講緊去到三十一節咧，就講到。終於有些人特別來到耶穌去講屋那裡，行不行？前面二十至二十一節就是人聽到耶穌瘋了，親戚聽到耶穌瘋了，他們想著喂要救一下這個親戚，這個都是話了都有些拉奸親戚，想著找耶穌去制止他。然後結果去到三十一節就說結果真的了，耶穌和他的母親和他的弟兄來了，但是入不到屋，因為太多人了，他们都是站在外边的。那很 make sense， 是吧？站在外边，跟着什么？叫外面的人帮我叫一下耶稣， call 一 call 耶稣。你说我们在外面等着，你妈你的兄弟，我的亲戚来了，这样。Okay？ 于是有很多人就在耶稣那边周围坐着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他说，留意，你看清楚这段圣经了。他妈在哪里？外面。他的兄弟，他的弟弟妹在哪里？外面，是吧？耶稣在哪里？是的。那你如果你明白这个处境，你就想一想了。三十二节，有很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是吧？我们都说耶稣站在那里讲道，那些弟兄姊妹坐在那里讲道，是吧？就是坐在那里听到。那现在很多人耶稣周围坐在那里，这些周围的人在哪里？在屋里面，是吧？他们就告诉耶稣，看啊，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面找着你嘛。好了，留意了。跟着这句说话就是讲着是了，讲着这句说话就讲着哪个是我的母亲，哪个是我的弟兄，是跟哪个讲的？ 你屋里面的人，是不是？啱啱？所以咁你要搞清楚啦。如果呢句说话系对屋里边嘅人，佢阿妈喺出边，佢啲细佬妹喺出边嘅话，咁呢句说话唔系闹紧佢阿妈，唔系闹紧佢细佬噶。你听得明啊？因为咧有啲人咧读嘅时候读圣经嘛，冇睇头冇睇尾，就觉得哇，耶稣咁衰嘅闹啊咩？边个系我阿妈？边个系我细佬啊？唔认佢，以为系咁样喎，系嘛？因为有啲人以为耶稣系不重视亲情，他会骂阿妈，其实不是，他阿妈在外面嘛。大家说他是想跟现场的人说，不是想跟他阿妈说，不是说阿妈谁是我阿妈，你不是我阿妈，不是这样，而是跟现场说谁会是我阿妈呢？谁会是我的弟兄呢？要这班人在现场的人想、okay? 现场的人想、okay? 那所以咧，佢要解釋嘅問題，所以跟住要講嘅問題咧，你要記住咧，其實係對現場人去要佢哋思考嘅。跟住第34節話，就四面觀看周圍坐住嘅人，對翻現場坐住嘅人就話咩啊？睇下我嘅母親、我嘅弟兄係咩人呢？凡遵行神旨意嘅就係我嘅弟兄姊妹同埋母親啦。即係我想你明白就係、耶穌唔係拒絕瑪利亞係佢母親，冇做呢樣嘢。不過佢想話俾你聽，邊一個先會係成為咗我嘅母親同埋我嘅弟兄呢？耶穌俾咗一個新嘅標準就係咩呢？凡遵行神旨意嘅人就係我嘅弟兄姊妹同埋我嘅母親啦。咁即係對緊俾人挑發出挑戰，就係對現場嘅人發出挑戰。凡遵行神旨意嘅就可以成为神的里面的一份子，他的亲属在神的群体里面有份，行不行？所以你读圣经要留意一点，就是因为有时我们经常都会读，就是好像耶稣对妈不好啊，对什么，其实不是啦。你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都跟他说什么？看啊，这是你母亲，这是你的儿子嘛。耶稣很 care 他母亲的，其实行不行？不过耶稣对于天父的事是更加重视，所以他希望人去搞清楚那样。所以这个带来的挑战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是不是神的神家里面一份子呢？如果我们神家里面一份子，就自然带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必然会遵行神旨意，行不行？即是你在神家里面一份子，自然听神话，遵行神的旨意，神的吩咐，这个是必然发生的。即因为这个就是那个的对应嗰个处境嘛，系咪？所以有阵时我哋都会问，咦，即系可唔可以点样去回应上帝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你唔系要唔好唔犯错咯。唔知你听唔明啊？即系话唔系我唔会做错嘢，而系我喺我做回应上帝嘅时候，我愿意按住上帝嘅心意去行。按住上帝心意行嘅时候咧，会做错嘢嘅。你听得明我？按住上帝心意行会做错嘢嘅。因为做错是世界有些不同的标准，或者有些事情 是可以是真的是错的嘛，但是那种错是可以按着上帝心意去做的嘛，听明白？但你又搞清楚，我不是叫你不做做些违法的事情，听得明白？因为要搞清楚，就是说呢，我们要遵行上帝心意的时候，有时候是会有些令你有些的叫张力，有些的摩擦，就好像耶稣有几好都好，但是民事法例的错人都是不妥他的，其实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但是重要的就是耶稣在这段里面讲的就是给我们挑战，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而正正好就是这里更加去帮我们去想，就是人对耶稣的误解就是什么呢？癫了。耶稣遵行神的旨意，耶稣没有癫的。耶稣只是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或者有人对认为你癫狂都好，但如果你搞清楚你真的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你知道你不是癫狂了。所以你记得保罗怎样讲自己，保罗就说他自己癫狂，是吧？他就是这样。那当然我们要再看中间，要看这段我们都要完了。这段里面呢，其实也有个结构，你看得到，留意32节就讲什么？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 你又想想这句说话，其实是 很特别的。耶稣现在在哪里？加百农嘛， 或者加利利附近啦，唔喺加朗都加利利附近啦，喺屋里边啦，即系喺上边啊嘛。而个文字喺边度嚟噶？喺耶路撒冷下来，耶路撒冷就个山啦，山上面下来即系落翻去加利利嗰度。咁即系由南边咧，系特登上到北边。即系你谂下，你会唔会特登千里迢迢去一个地方，或者你千里迢迢去一个地方？点解喺南边？南面就是耶路撒冷嘛，耶路撒冷就是宗教的最核心的地方嘛，今日系咪？系咪？所以你知道个个都争住耶路撒冷啦。大祭司喺耶路撒冷，佢公会喺耶路撒冷，好多文士啊、法利赛人啊，我哋读到约翰福音里边嗰、那个第三章嗰、那个唔紧唔紧叫咩名咧？约翰福音第三章那個男人叫咩名？唔記得啊！即係總之有啲全部有地位嗰啲啊，宗教核心範圍就係耶路撒冷啊嘛。而家又點啊？特登喺南邊走到嚟呢個加利利，特登由山上面碌碌碌碌碌到嚟山下，就係講咩啊？喂，你就係別西卜，俾別西卜扶住，你就係靠住鬼魂講鬼。第三十節咧就係一個山引號啦。他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我们说22节就好像开引号，30节就好像删引号，这样最重要就是中间那个，最重要是中间那个，中间那个讲出一个问题，就是回应，就是人们说耶稣是被鬼附的，人们说耶稣是用鬼王去赶鬼，他才能够赶到鬼的，人们说耶稣就是被鬼附着的，被别西卜附着的，那这个就是问题了。所以呢，原来文士正正好對耶穌的誤解咯，對耶穌的誤解又是不知道耶穌是哪一個，所以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耶穌是哪一個、okay? 對你耶穌不知道哪一個時候，耶穌需要解釋他是哪一個。這個比喻裡面呢、就是、特別講到就是、別西卜是什麼呢，這裡講一點，別西卜其實他的字義就是巴力王子、啊、不過原來在當時來說，你知道在舊約裡面巴力是不屬上帝的嘛，是不是跟巴力對抗的嘛，所以去到耶穌年代裡面，原來巴力王子這個概念呢，在猶太人裡面呢就是暗指糞便王子，即是屎的王子，即是屎堆裡面做王子的，即是說這別西卜，但是屎堆是什麼呢？就是撒旦了、okay? 所以其實呢，這裡正正好就是說耶穌能夠趕到鬼是靠撒旦趕到鬼，这个就是那个核心问题。他们以为耶稣就靠撒旦，或者说文士用这个理由去指责耶稣，耶稣不是什么好人来的，耶稣是用鬼去赶鬼的。不过呢，我想重要就是带出两个的问题。耶稣的解释就是说，撒旦怎么能够赶到撒旦呢？如果你说耶稣是靠着撒旦去赶撒旦，耶稣就说呢，如果是一個內部由撒旦去打撒旦的話，他就會出現一個內部的問題，就是什麼呢？就是他站不住腳，就是自己有打自己有嘛，那你自己打打是不是 打弱了自己咯，是不是？所以耶穌說，如果是這樣，撒旦這個 國度一定是站不住的了。那現在呢，撒旦的力量還在，那就現在耶穌調翻轉就話咩咧？而家撒旦仍然有一定嘅力量，喺不斷有好多嘅鬼附啊嘅事件發生嘛，耶穌先有得醫嘛。咁即係證明咗咩咧？撒旦從來都冇撒旦趕撒旦，得唔得？耶穌就咁推論啦。撒旦就從來冇自己揸撒旦，因為現實裏邊我見到撒旦嘅勢力仍然係好猖狂嘅。聽得明我啊？咁所以咧，撒旦既然冇趕撒旦咧，冇自相紛爭咧，即係耶穌就不是靠着撒旦来赶撒旦，那这个是不成立的，就是说，那如果内部撒旦赶撒旦是不成立的话，那怎样才能够成立呢？耶稣就说，唯有有一个外部的势力来对付这个内部势力，这个外部势力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更强大的才能够对付到撒旦，行不行？撒旦自己打就会积弱嘛，那所以耶稣就不是靠这个，那耶稣靠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更强大的，这就是讲紧，就是用一个壮士的比喻，就是壮士怎么能够去夺取人家的财物呢？就唯有个壮士入到人家的屋里面， 將嗰個屋企裏嗰啲人綁住咧，先至能夠去攞到佢啲財物咯。咁所以而家耶穌就話，耶穌能夠有權柄去趕鬼咧，因為佢而家靠住一個比呢一個捆綁呢個人嗰個人咧更強大，更強大嚇。咁所以耶穌就正正好講緊就係、是、相比嚟講咧，就係、是、耶穌能夠將呢個嘅魔鬼撒旦咧能夠捆綁過一位耶穌就係嗰位。耶穌會話俾人聽佢嘅身份係咩咧？佢勁過撒旦。當你要去話耶穌係撒旦咧，耶穌係靠撒旦咧，你係貶低緊耶穌嘅。其實得唔得？耶穌係靠更強大，因為佢係從上帝而嚟嘅，能夠趕退撒旦。所以咧，帶出嚟後邊就仲有一個嘅講法就係咩咧？所以耶穌話文士做嘅嘢咧係褻瀆上帝嘅。嚇，褻瀆上帝，因為咧冒犯緊上帝，因為佢話上帝係低過撒旦。即是上帝是要靠住撒旦，这个是一种亵渎上帝的。所以耶稣就说，世人的一切罪和一切的罪业都可以赦免，但唯独亵渎圣灵，亵渎上灵，亵渎圣灵是永不得赦免，担当永远的罪。那个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当你认定了赶鬼的权柄是来自魔鬼撒旦，你靠另外一個鬼趕另外一個鬼，而耶穌就係只係其中一隻鬼，或者耶穌係靠住呢個鬼，即係話你否定咗上帝，咁你自然唔能夠得救啦。因為你都唔係靠上帝去赦免你嘅罪嘛，或者咁講，你仍褻瀆緊上帝。一個願意繼續褻瀆上帝嘅人，永遠都唔係接受上帝嘅人啦。咁所以佢係永遠都唔能夠得到赦免，唔係因為上帝唔願意赦免，而係因為呢個人攬住咗。撒旦攬住咗邪靈，攬住咗褻瀆上帝嘅，即係睇唔起上帝啊！佢一路都睇唔起上帝，所以佢一路都唔能夠得到赦免。咁你明白呢度講褻瀆聖靈就係唔接受上帝嘅人，所以唔能夠得到赦免。但係上帝本身係能夠赦免一切嘅罪，明個分別啊？因為你接受耶穌嘅話，耶穌能夠赦免你一切嘅罪，乜都能夠赦免。但係前提係你接受上帝嘛。但你褻瀆聖靈的背後就是你不接受上帝嘛，你一路不接受上帝，咪一路有罪咯，一路有罪，咁你咪一路赦免唔到咯，唔係上帝唔赦免你，你係唔俾自己被上帝赦免啊。咁所以耶穌咧正正好就係你唔明白耶穌係邊個咧，你永遠都解決唔到你嘅罪嘅問題，因為你不知不覺就輕看咗上帝，輕看咗神，輕看咗聖靈咧，其實你解決唔到你人生問題。所以對我哋嘅挑戰就係、是。我哋要搞清楚耶稣系边个，搞清楚神系边一个。我哋唔轻看神咧，我哋知道靠佢一定掂。求主帮助我哋，我哋一个祈祷。主求你帮助我哋咧，我哋能够靠你去得胜，因为咧你就系嗰位得胜嘅主。求你就除去我哋里边咧好多嘅污秽。我哋如果真系被邪灵搅扰，我哋被恶鬼搅扰嘅话，我求更大更强嘅耶稣咧，你嘅圣灵咧临到我哋当中。在我们里面居住，除去那些魔鬼撒旦，赶走他们，让他们不能够在依附我们身上做任何的破坏的工作。愿上帝自己亲自去建立我们的生命，就求你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名字而求。阿们。很忙的嘛，晚上时间看手机啊，做事啊，有时候我们夜晚复电邮啊，有时要复香港的我都要夜晚做，是不是？即是有时候我们调转了一些次序。所以安息日很有意思的，安息日其实不是纯粹守一个节日，而是你重回跟上帝的正确关系里面，就是这样。好了，希望大家又明多一点，我不知道，因为我太长气了，讲到过时，不好意思。是，那我现在是慢慢讲还是讲空泛？我现在够不够慢？因为我觉得很快。如果我要講曬十六章就真係要加快嘅，不過正常應該係咁樣嘅。不過anyway 咁樣啦，咁呢啲可以影翻俾大家啦，可以嚇，咁唔使太擔心冇你自己翻去温下書睇下聖經啦。咁我哋下一次咧就會睇埋第三章同埋第四章嘅嚇，咁你就亦都會見得到咧嗰個段落嘅，其實都係好清晰咁樣嘅。好係嘛？好，咁我哋就到呢度啦。我唔好意思啊，我哋真係長氣，我哋一齊記得。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重要的就是认识耶稣你是哪一个。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假设，耶稣你是怎样啊，怎样啊，做到些什么啊，但重要的就是耶稣你告诉我们，你是哪一个。 而我哋因为你系边一个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去活出我哋嘅身份，活出我哋嘅使命，活出我哋嘅人生。求主你就系帮助我哋，以致我哋更加识得爱你。我就求你就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字以求，阿门。